长花之路，天天都有我的梦。真长的路是多久？爱到怎样才算浓？千秋万缠都是爱，管它来去太匆匆。盼呀盼的都是空呀，都是空呀，盼呀盼的都是空。念呀念的都是空呀，都是空呀，等呀等的都是梦。天长地久是多久？爱到怎样才算浓？千秋万缠都是爱，管它来去太匆匆。盼呀盼的都是空呀，都是空呀，盼呀盼的都是空。念呀念的都是痛呀，都是痛呀，等呀等的都是梦。都是痛呀，都是痛呀。